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那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大家对于冰雪运动的这份热情呢，当然也是持续在高涨着。那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也一直邀请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些小队员，听他们去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今天呢，依然不例外，我们邀请到了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他们讲述这些有趣的故事。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陈雨涵和他的爸爸。首先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雨涵先和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陈雨涵。 欢迎雨涵。那有请雨涵爸爸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我们要听雨涵和大家去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前提要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之前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冰球运动的大部分都是男孩子。而我今天我看到的雨涵呢，是一位小姑娘。而且我在之前和雨涵爸爸的交流当中啊，听到说，我本来以为雨涵是咱们海淀区冰球队，因为我们知道海淀区冰球队他还专门有一个女队，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雨涵他不是在女队，还是在男队。所以其实真的是很佩服雨涵。那当然我觉得首先还是想先来听二位和大家去讲一讲雨涵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雨涵自己给我们讲好不好？ 首先我是在我们院打乒乓球，然后乒乓球教练呢就把我推荐给了冰球教练，于是我就开始打冰球了。 哦，就是最先开始你接触的是乒乓球。 对 啊。那把你推荐到打冰球的那个队伍当中，你当时对冰球这个项目了解吗？ 不怎么了解，第一次接触 啊。但是接触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好玩吗？你觉得？ 特别好玩，只要一在冰上滑，就感觉特别喜欢 啊。但是在冰上，我觉得就是从我一个不太会滑冰一个外人来说起，我就觉得那上面又冷，然后可能先开始你也不太会滑。 对。 那这些对于你会造成困扰吗？ 不会，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我在院里学过轮滑 啊， 所以我在冰上一开始就滑得特别好 啊。就是说雨涵是有轮滑的这个基础的，所以在上冰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困难。 对 啊。那接触到了冰球之后啊，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 对 啊。那大概已经接触多长时间了？ 4年半了。 4年半啊。那爸爸要不要跟我们再补充一下雨涵接触冰球的这段？ 他练冰球之前，他是2017年3月份练的。当时2017年2月份正好习主席有一个在五棵松有一个接见这个冰球队员的一个事儿。我们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啊，因为这是这个首先对孩子好啊，另外国家现在也是比较倡导这个搞体育嘛， 对， 全民健身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从小其实就是培养他这个体育这块。原来打乒乓球之前还练散打。还有网球， 这么看 练了好多。 您给雨涵培养的都是一些很有这个挑战性的项目啊。 对，他当时第一次上那个冰，穿上那个冰刀的时候，他一开始做了个啥动作，你知道吗？就做了个侧手翻。 啊 啊！穿着冰刀侧手翻，你知道吗？把教练都吓坏了。 我光听着我都觉得太厉害。 对他还是比较适合做运动， 就是运动能力是相当好的。听起来雨涵。 对 啊，所以接触到了冰球，就很自然而然的喜欢这个项目了啊。 对。 那接触到了之后，因为我在之前的这个了解当中也听爸爸介绍了，雨涵是一名守门员、 嗯、 啊。那又是怎么从这些这个场上的位置当中选择了去做守门员呢？ 嗯，就是一开始的吧，就是练的时候呢，他那个教练说，我挺适合守门员的。 那他没说为什么吗？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嗯， 我那个乒乓球教练也说了，就是我现在特别大了， 嗯、 然后队员基础的，如果打队员的话，基础也没了。 哦、 然后我看那个，我在一个商场也看和冰场也看到那些守门员， 嗯， 然后也特别厉害， 嗯， 然后我觉得当个守门员也挺不错的。 啊，最后就也是教练的建议，加上你自己也 喜欢。 啊，就做这个守门员了啊。那爸爸当时就是在雨涵参与到这个项目之后啊，对这个项目也开始逐渐的了解了，是不是？ 对，以前也不太了解啊，以前啊，足篮排这个还行啊，冰球这个咱们之前都不接触，后来吧一接触我觉得挺好的， 是 啊，这个项目， 嗯、 他们那些队员其实都是四五岁就开始练，啊、 对， 我练的特别早， 比雨涵接触早一 些，他那个是七岁半。 嗯， 才开始练， 嗯， 可能就是，教练说这个时候吧，人家那个队员都已经练了好几年了， 嗯， 他再去跟可能不一定跟得上， 嗯， 守门员的话还行，啊、哦，就练守门员了， 可能跟队员要练的就不完全一样， 对，他是两套体系、嗯。 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守门员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您都说了， 嗯、 那天天就是挨球砸呀。啊、不心疼啊，让闺女去做守门员、 啊、 我听着都心疼。 是、啊、是是 是尤其是他守门嘛，就是堵枪眼儿。 对呀、 啊、那个球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吧，这个球速度越快。 肯定的。 啊，当然他后来吧，教练也说，然后他那个护具其实还可以，就是比较厚实啊、 嗯、 然后打在身上吧，嗯，其实也疼不。有力大的， 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不疼。 我觉得雨涵还是非常坚强的，因为我之前在跟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些其他的小守门员在交流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的确这些孩子们他们真的是很能吃苦，都不觉得是什么，但是下来的时候换完护具回家，可能一换衣服就发觉身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可能就是被球这个砸到的。虽然我们有很严密的这个护具的保护，但是的确就像您说的，这个力量上来了，那有时候他的确也是没办法控制的啊。对于雨涵来说，我觉得从这个我们心疼女孩子这个角度，可能就会更多一层心疼啊。那当时看到的， 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说哎呀，要不然别练这个了啊。但是他就喜欢啊，他就是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为什么呢，雨涵？ 嗯，就是一上冰我就觉得特别喜欢，没有理由的 啊。那哪怕身上有时候被砸到了、磕到了，也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 对 啊。我觉得可能也不仅仅是因为冰球，就是因为雨涵打小去参与各项的体育运动，造就了他很能吃苦。就是我们一直说体育锻炼给孩子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其实应该是从多方面的角度体现出来的。那从雨涵身上就已经看到了一个坚强然后能吃苦的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品质，在他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嘛。 对， 只要是那个打门的话，他使劲儿嘛，然后适应就不疼了， 那慢慢就适应了啊。 对， 而且我看在之前妈妈的那个朋友圈里头发说，雨涵那手套都已经磨破了啊，都等着要换新的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护具其实也是相当耗费的啊。 对， 基本上每年都得换一套。 啊、 嗯，他这几年长个长得快。 对 啊，小的也不适合了。有的那护具其实还挺结实的啊，其实都没问题。但是他这个长得高嘛，长越来越高，所以呢就型号就是越来越大。 嗯， 基本上每年都得换 啊、 嗯。有一次一年换了两套。 那我们那时候是在快速生长期，所以得的确配合好他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嘛啊。 对。 不过像您刚才提到的，有时候都想给人雨涵打退堂鼓，但是雨涵是比较坚决的啊。在这个学习冰球差不多刚才说四年多的这个时间，对，四年半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你自己有没有过想打退堂鼓的时候？ 嗯，没有。 没有啊，就一直是能够咬牙坚持下来的。 对 啊，爸爸妈妈可能偶尔在旁边想让你打个退堂鼓啊，他们主要的这个角度都还是从心疼雨涵的这个角度去看的嘛啊，是不是爸爸？ 啊，有的时候，看着吧，他一下来以后吧，说，哎呀，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他也挺夸张的，说，哎，我这边好像被打了个弯儿， 嗯、 然后就给我看、 嗯， 啊，我想想，哎呀，确实挺心疼，有女孩嘛， 对 呀，像个男孩还好点、 啊、 是吧？啊，但是看着他真的习惯，你要是不让他去啊，他着急， 啊，真的会啊。那爸爸指的这个着急一般是什么？就是可能是跟你的学习有冲突，还是说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嗯，就是一般的话有比赛训练的时候，学校那边就请假 啊，所以还是想把这二者做一个特别好的平衡嘛。 对， 当然我们刚才听雨涵跟大家先简单的讲了讲自己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那接触他四年半的时间，雨涵一直以来对于这项运动都是非常热爱的。那能不能也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参与冰球这段时间以来，你自己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某一场训练也好啊，或者说某一场比赛也好？ 就是在我应该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新组建了一个冰球队，然后去打一个朝阳区的校际联赛，就是很多个学校都有一支学校的很多打冰球的人组成了一支队伍，然后一起分几个小组然后打比赛。然后那年是因为我们都没有配合也没有训练过， 那就是第一年嘛，你刚才讲的啊， 对， 刚成立， 然后谁也不认识谁，然后 大家都是不同的班或者不同的年级组成这么一个队伍。 然后呢我们就去参加比赛，然后一开始我们也没抱什么希望，然后我们队定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比赛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然后 真好， 也没抱什么希望，觉得肯定就是被吊打的，然后也赢不了多少场，结果一打才发现我们这队还挺强的，然后第一场我们就赢了，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磨合训练，然后之后还打点球，就是平了之后打点球，我们也是打了应该是九轮任意球，然后最后我们赢了。 那这个功劳我觉得得归功于雨涵的身上吗？那时候就看守门员的了 对，是挺骄傲的 对， 然后之后在最后一场我们打败了连续好几年都是冠军的一个队伍，然后最后我们就获得冠军了。 那也就是说你们在第一年组队，然后在之前大家还都没有完全磨合好的状态之下，最终我们获得了那一次的就是那 一 对冠 军 啊。 对， 哇，那真的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说整个这好多场的比赛啊，最终他们取得的这场胜利。 对 啊，那你们也应该通过这么几轮比赛下来，大家一下就磨合的非常好了吧？ 对，都认识了， 也都熟悉了啊。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集体项目给孩子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他们是一个团队，彼此之间是要互相配合的，不能靠谁的这种单打独斗或者说是个人的这种能力，更多的我们其实是要整个看团队的一种表现啊。 对，他一开始吧都互相不认识吧，有的时候肯定配合不好，所以丢个球啥的可能就有的时候可能互相抱怨啥的，但是后来吧，包括教练呀，包括他们多沟通啊，其实最后发现抱怨没用，还是得好好打好好配合就这么几个人啊，最后吧，哎，所以啊我觉得对他们这个成长啊包括自信啊什么的团队合作还是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那当然您当时也是看着雨涵参加他们， 我天天接送 啊，全程做好我们的后勤保障啊，看他们当时打这个比赛一轮一轮下来也是觉得特别的精彩吧。 对，看到孩子这个成长，自己接着觉得哎呀多花点时间这个付出也值了，真的。 那刚好您说到了孩子的这个成长，那能不能给我们去讲一讲您觉得雨涵在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啊，他的这些成长都体现在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身体是越来越好，他这个身体啊，你看他们学校每次这个都有这个检测嘛，体育各种身体健康的指标， 有体育成绩啊， 对， 还有体质的这种， 像肺活量啊，像什么仰卧起坐呀，像什么的啊，就这些项目，他在他们班里边虽然女孩，但是他就是在男生班都是靠前的，他的肺活量一直就是最对最高的，在他班里， 对 啊，所以首先是个这个身体素质，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啊一个提升。 你看爸爸说起来的时候，那口气真是老骄傲了，就觉得。 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心理上，他做守门员的吧，尤其是这个责任重，你知道吧？ 对， 你想啊，这个丢了球肯定是因为有他的责任，他最后一道防线嘛， 是这样。 一开始吧，比赛输了吧还哭。啊，经常哭啊，因为说明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责任心还是挺强，但是现在不哭了啊，因为啥呢？哎呀，这个胜败兵家常事啊，他这个抗挫折的这个能力强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心理素质好了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对以后你比如说以后进入社会工作的话，这都是很好的一个素质 啊， 心理、身体的、心理的，我觉得都有一个提升。 雨涵，跟我们也讲讲吧，爸爸刚才他的感受啊，觉得你这个身体素质非常好啊，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成绩。 在你班，我觉得女生肯定都没法跟你比。 对，就一开始是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 嗯， 我们一直是选班干部嘛， 嗯， 然后我就每次都选那个体育委员，然后都没人能选得过我， 啊，因为咱们的成绩非常的好啊， 对， 应该说是不跟女生比了，得跟男生去比了。 对， 那像爸爸刚才提到的这个心理素质给你这种锻炼啊，你自己感受明显吗？ 嗯，挺明显的 啊， 就是每次丢了个球，以前的话都得在场上就已经流眼泪了， 就已经忍不了了，啊， 对，然后尤其是那种已经两边都平的时候， 啊， 然后在最后一会儿我丢了一个球， 啊， 然后输了的那种我就最受不了了。 是， 对， 对，肯定特别别扭嘛，心里头。 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比赛，嗯，好几次就是我觉得这场应该有胜算， 嗯， 然后呢我就特别，如果我觉得如果我出赢的话，他如果拉杆我是会不会守不住 啊， 然后我就一直在门里头待着，嗯，然后他就每个都能打进， 哇， 然后我们就每场都输嘛， 嗯， 然后到时候又有一场了，然后我和我爸爸还有我妈妈就想， 嗯， 这场肯定赢不了了，就出赢试试吧。 啊， 哎，结果我们还赢了。 哦，就是你自己其实也在琢磨着你在每一场的这种防守应该做哪种改变呀，啊？ 对， 就是感觉得出来，就是他的确也是对于每场比赛，就是孩子是很用心的去琢磨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战术安排啊。 对，对，他的这个判断力啊，决策 对 也很重要。啊，你这个对边来打门了，一打零了，就剩他自己了。这时候你要缩在里边，还是说出去出赢？ 对， 啊，这是两种选择。啊， 是 他这个，因为他这个身体吧，不像那种块大的， 对， 块大的你在里边缩着就没事儿啊。因为这个对方打的话呢，这个空间很小， 嗯， 啊，他这个块小，所以他就得出赢，出赢去干扰， 啊， 因为他灵活， 对， 啊，所以教练就让他出赢。 嗯， 但是一般的人吧，他不敢出赢。 那肯定， 啊， 还是觉得在家门口守着更放心一点， 哎，对，后来他现在这个出营， 啊， 原来缩门是个老毛病啊， 哦， 后来吧慢慢的，哎，就敢出营了。 哦，这的确其实也是对于雨涵的一种锻炼嘛。 对， 就是让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判断力也好，或者说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决策。 对， 这的确都是通过比赛，通过冰球这个运动就给他带来的这种应该叫磨练吧。啊，而且我觉得刚才其实听雨涵在讲的时候，就是咱们家庭当中这个冰球的氛围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浓厚的啊，经常也会和雨涵一起去分析应该在比赛当中他去怎么防守啊，或者说帮他去复盘，我看应该这是在咱们家的一个常态啊。 对，我就是每次经常就录视频， 哦， 啊，录视频，然后呢把他那个丢球的呀或者是防守好的呀就一咕噜几秒钟就这么掐出来， 嗯， 啊，没事让他看看。 哇，都是非常用心的，要把这些 都弄。说你这球犯了啥错误了？啊，应该怎么办？啊，现在我车上有一个本儿， 哦， 啊，让他每一次都记。 哇， 他不是学习不都有个错题本吗？ 啊，对， 啊，这个也得有一个丢球本。 哇， 你只有总结才有进步嘛？ 是的，就是雨涵你自己也觉得，每次跟爸爸妈妈去进行这样的复盘也好，或者说是提前去商量商量这种，其实对你自己也是有特别大的帮助啊。 对。 嗯， 如果说的话第二次比赛就不犯了，然后就能多守住一两个球。 啊，就是这种我觉得真的就是让孩子在参与一个运动的时候是真的应该叫是用心在参与的啊，而且的确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因为雨涵喜欢这项运动，所以他为这项运动去做的任何的努力和付出都感觉是非常值得的。 他现在反正是学习吧，现在都是双减了嘛， 嗯， 啊，所以呢他这个作业压力也不是很大 啊， 所以呢平时我们就是这个训练呀比赛什么的啊，反正后边应该时间还是能保证的 啊， 嗯，所以呢他这样他自己喜欢，这个喜欢是最重要的。 对， 啊，喜欢的话他就会用心去琢磨， 嗯， 啊，否则你不喜欢的一个东西你让他去练最后肯定也练不出来。 嗯，而且我觉得这种抗压能力其实对于守门员来说要求可能就更高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那往往到最后关头了，像刚才雨涵说的啊，有防不住的时候也有防住的时候，但是那时候好像感觉大家所有的目光都是集中在守门员的身上了。 对， 雨涵也有过那种就是觉得很紧张最后自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到现在是不是也慢慢的已经练出一颗大心脏？ 对， 这种锻炼你觉得你是在场上怎么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嗯， 一开始就是先训练，然后教练告诉我怎么守，然后我就慢慢的每次教练就给我打差不多得有好几百个球打那种的。 哦， 但是如果一到比赛的时候有80%就发挥不出来了。 对，的确 特别紧张一开始。 对，比赛当时是瞬息万变的嘛，未必每一次练习都能够完全反映出来。 打那种弱队还好，尤其是那种紧要关头，就是比如说如果赢了你们小组出线继续打，输了就没比赛了，就那种啥也发挥不出来了。 那后来自己慢慢是怎么调节过来的？ 之后我就把每一场比赛就相当于他打过来的时候，我就把他想象成教练给我练习的时候，然后把动作都做出来，都做到位了，然后就能守住了。 你自己也就慢慢能感觉到一些变化了，哎，在场上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嘛。啊，其实爸爸应该也是在看雨涵这4年半的这个冰球的这个历程上，也能看到他在场上的这种越来越好的一些表现和状态。 对，他现在基本上不管是什么比赛吧，他在场上还是比较从容自信的 啊， 基本上动作能发挥出来 啊。对，其实的确对于守门员来说这个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你上来你要面对就是这个球冲你飞过来的时候，你就要先克服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感啊。我不知道雨涵之前会不会有过，就是看着那个球冲自己飞过来的时候。 就是正常的打那种拉射的时候，我都还可以，都没关系。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训练，他那个后卫在篮线是抽大力，然后那个劲儿就特别特别大。 对， 然后一开始我就可害怕了那个了，然后打身上特别疼，有一次青一块儿，然后还有一次，还打那个肚子上，然后打头盔上都特别疼，尤其是打头盔上，一打头盔上，然后他就那个头盔就 脑袋上， 对，就特别震，然后就感觉发麻那种。然后之后我就老是闭眼，但是教练告诉我闭眼没用， 不能闭眼呀， 对，闭眼没用。然后教练就说他以前我的一个教练，然后他说他以前打大力的时候他也闭眼，然后之后他就慢慢把眼睛一睁开，然后他就能守住了，然后现在的话我就也不害怕了。 你现在也练出来了。 对， 这个的确我觉得真的是也是需要有胆量的。 对， 真的 要看见球来了吧，头不能缩， 是的， 眼不能闭。 对， 就而且就是如果那些队员在比赛的时候打大力，他们也有的时候也发挥不出来，然后打在场上打大力，要不然他们就打不起来，要不然劲儿也不疼，就是训练的时候就特别疼。 所以其实真的往往在训练的时候其实真的可以说叫更苦更累的时候。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陈雨涵和他的爸爸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他们和大家去讲述这些有趣的经历。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陈雨涵和他的爸爸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 而且我看妈妈之前发的那个朋友圈里头有一个就是雨涵在练习的一个视频，底下妈妈就写的是10000小时定律，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当时那个视频其实不长，就是雨涵在练习一个动作，就是球过来他要两腿合上半跪下，然后把那个球给挡住，就一直是练那一个动作。光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就一直这个动作一直这个动作，而且让孩子就这么一直要保持好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守门员一个固有的姿势啊，下来之后可能都会觉得腿啊胳膊呀、啊、都酸了啊、 就是、我每次做好久那个动作得做上个几百次、 嗯、 有的时候几千次那种的一开始练、 嗯、 然后教练就让我一直做某个标准的动作，说就要养成习惯、 嗯、是， 然后下来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做梦都在做那个动作然后一下冰的时候不穿冰刀我就感觉我的那个腿就像在做那个动作似的、 嗯、啊，就已经感觉不是自己的腿了、嗯、有那种感觉， 那个走路和跑尤其是上体育课跑步的那个时候、 嗯、 每次都差点摔跤、 啊、真是腿都软了啊，真的就是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真的是他的这个练习是相当不容易的，才能够有现在自己这些一点一点的可以说叫小成就小成绩嘛啊，而且也能够看出因为雨涵的这种我觉得可以叫他一步一步给自己积累下来的这些好的东西，所以像之前我和爸爸在交流的时候也提到的，就是雨涵现在不仅仅是给他们同龄的队员去守门，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他不是在女队是在男队，所以就是还要给一些比他大的应该叫小哥哥们去给他们守门，那像刚才说到的、嗯、那他们的那个力量啊以及他们的那种技术其实就要比小一些的孩子那要更纯熟一些了，所以比赛的节奏也好啊进攻也好其实都会更激烈，那对于雨涵的这个要求可能也就更高了。雨涵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对，他们越大然后速度越快，然后一开始我给那些男孩守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就速度挺快的，然后慢慢适应了之后呢刚适应几周然后他们速度又变快了，然后就得不停的适应， 这的确也是对于你的一种挑战嘛。 对 啊，不过也让你的能力在跟着一起往上升。 对， 那爸爸有看过雨涵给不同年龄段的这些队伍守门啊？ 对，这个队员和守门员就是一个矛和盾的关系。 嗯 啊，所以队员呢就拼命想进球， 对， 守门员就拼命的不让你进球。 是的 啊，所以呢就是双方呢就是互相不断的都在各自提升。 嗯 啊，谁提升的快是吧？谁就能赢啊 对。 所以呢啊，他这个反正就是这些年吧，他这个因为他这个训练比较认真。啊，另外呢，这个哈教练对他的也比较认可， 嗯， 他这个成长比较快， 嗯， 所以有时候给一些大年龄段的一些男孩给他守门，啊，一开始吧，我觉得也不太放心，啊，后来，哎，我就在场边跟着， 对 啊， 一看就随时看着啊，后来啊，这个守了一场，哎，还行，他说还可以，后来慢慢的就守，哎， 您也就慢慢放心了， 对，就习惯了点了 啊，但是现在有时候也是担心，毕竟那个。那男孩都17、18岁的， 对呀， 啊，那都跟成年人差不多了。 他们身体其实都已经发育了嘛，所以他们的这个力量啊， 嗯、 个头啊，你哪怕就是 1米8、1米9， 对，有时候他过来，他可能跟守门员不是说真的要撞上，但是就是他那种力量冲过来的时候， 对， 都能给雨涵撞倒的。所以的确， 对于您来说，这个担心的角度就是还是就是从这个角度 就怕受伤嘛。 对对对、嗯、那刚才雨涵跟我们说了他印象特别深的那个比赛，那爸爸您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让您印象特别深的雨涵的某一场比赛也好或者是训练也好。 嗯，有一次吧，嗯，就是有一个比赛， 嗯、 有一个比赛呢他输了。 嗯 啊，是因为啥呢，就是嗯，可能早上起来吧，就是冬天啊、 哦， 联赛嘛。 那是在雨涵多大的时候呀？ 嗯，八岁吧，八岁多、 哦、 啊，他才练了有一年多。 嗯 嗯，当时就是，就是早晨，他那个比赛就是很早啊，北京那个 对对 北京那个联赛 都是很 早啊，嗯、七点多上就比赛了。 嗯 啊，然后呢，我们就开车去的话呢，就得一个小时啊，所以我说你得热个身。 嗯 啊，我说你不热身你上去不行。啊，然后呢，他就不听，他没睡醒，啊，然后就上去了， 嗯， 上去了吧，他没睡醒，不在状态嘛， 对， 啊，然后呢，他就最后稀里哗啦丢好几个， 哦， 啊，最后吧，人家这边队员吧也比较给力，最后就往回争， 嗯， 啊，人家他打一个赢个1-0领先，他这边哎，人家队员咔又1-1， 嗯， 然后人家啪又进了他一个球，啊，然后呢，他这边又2-2， 嗯， 啊，最后人家又进一个球， 嗯、 最后是3-3的时候吧，最后一分钟。他又丢了个球， 嗯 啊，就是他那个状态不好， 嗯 啊，所以呢，通过那次比赛，我就把他训了一顿。我说你这个一定要热身，啊， 啊 你这个被窝里起来的没睡醒的时候、 嗯、 啊，你上场比赛你怎么能比赛啊？啊，你哪怕热身个10分钟呢，啊，所以那次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后来吧，就每次比赛都让他热身，嗯、 啊，雨涵自己也就记在心里了哈。 对 啊， 热身吧，首先你这个身体就是这个血液循环开了，然后他这个做动作的时候也不容易受伤。要能发挥出来， 对， 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正其实这种事儿挺多的、 嗯， 啊，所以呢，就是反正就是这几年吧，就是不断的这么，啊，这么挫折成长， 嗯，对， 过程， 一点一点积累嘛，啊，但同时，其实我觉得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雨涵他们队伍之间、队友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就是像您说的啊，不会说想着去埋怨谁，我们在这一刻大家是一个集体， 对，就是、尤其是队员熟了之后吧。大家其实都是互相先找自己的原因了，是吧？ 啊， 尤其还是小孩大了嘛，越大了越就明白了。 雨涵这种感觉深吗？其实因为我之前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嘛，守门员在一个队伍当中可以说叫顶半支球队，而且呢，他在我们这一个队伍当中可以相当于是球队的宝贝的啊。那就是雨涵在你们这个球队，不管说是在你们校队也好啊，在你们海淀区队也好啊，你自己这种感觉明显吗？ 嗯，挺明显 的。嗯， 就是。在男队的时候就他们都挺护着我的、 啊、 然后有一次打校队嘛，然后我就没登过去、 嗯、 然后有一个队员然后他就使劲往那边冲、 嗯、 然后最后他还我俩也是没把那球挡着然后就进了、 啊、 然后他就直接说我的不关你的事儿，说他没有顶住、 啊、 因为那是一个跪球嘛，然后就直接传到那边、 啊、 然后他说他就没往那边看人、 啊、 然后他也没给我打出去、 啊、 所以就说是他的原因 哦，就是这种队友之间的这种互相理解让你特别有感觉啊、 嗯、 所以其实你们在场上大家是一个整体的这种感觉让你也是因为参与到这种集体性的项目当中是不是感受会更强烈。 对， 嗯，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雨涵现在已经是上 6年级 了啊， 6、嗯、 那六年级就说爸爸提到的现在的这个压力稍微减轻了一些，可是毕竟马上我们要面临着一个就是小升初的一个阶段了啊！我不知道雨涵你现在学习上和打冰球上一般自己是怎么调节的呢？ 我们老师在40分钟的课里面有的时候就是20分钟讲课，然后20分钟就留给我们写作业、 嗯、 有的时候就是讲半个小时，比如说知识点多的、 嗯、 然后留给我们作业的写作业的时间就少了、 嗯、 但是的话他就是中午有一个午自习、 哦、 然后好多同学就睡觉或者看书啥的、 嗯、 然后那时候呢老师会留后排一个灯，就是在后两排坐着的同学可以跟前面想写作业的同学换、 哦、 然后每次我就换到后面然后写作业，然后这样我就比他们就是作业就提前就做完了，然后他们回家比如说2项作业我就直接都写完了在学校。 哦，那想一想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吗？ 不会 或者说大家有时间玩的时候那我都没时间玩了我还得再写作业。 不是的， 嗯， 就是我在车上的时候就可以背课文啊、 哦、 然后在训练和训练之间也可以写，但是每次 我就提前写完了， 嗯， 然后还有时间我就可以看，边看他们写作业边玩，嗯， 心态真不错。而且这个利用时间的这个高效的这种能力，我觉得真的也是他们打冰球的孩子好像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孩子们都好会利用时间， 对，没办法。 对，从雨涵自己讲的这个，我觉得也是这种状态啊，就是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辛苦的事情，只觉得好像这是一种我应该这样去做的一种状态。 他是想着我赶紧的写完了以后好好训练呀，好训练啊， 所以，就是， 他有个盼头在那儿。 对，真的是为了想要更好的去参与这项运动，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出很多的牺牲，可以讲啊，因为我相信您经常也是得送他驰骋于对北京各大冰场，我们往往在路上的这个耗费的时间其实也是不少的。像刚才雨涵自己提到的，在路上背课文啊，那吃饭呀，啊，睡觉那都是常有的事儿啊。 对，东五环西五环有的时候，这个早晨去东五环一趟，然后中午又去了西五环，那就这样， 所以其实真的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倒不觉得有多辛苦，而且他们利用时间的这种能力，我觉得真的也是没准是优于了很多同龄的人啊。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您其实看到应该也是觉得蛮欣慰的。 对，我觉得他这个时间管理还是比别的小孩还是要好的。 嗯， 这个以后对他以后这种能力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啊。时间管理嘛，咱们说这个以后这个人在工作中， 嗯， 是会管时间的话，肯定就能取得更好的一个成果。 嗯， 啊，所以呢，这个想练不太容易练出来。他这个被逼的练出来，这也是不是故意去练的。对， 所以对于雨涵来说，现在并没有觉得这二者之间会让你觉得有一些不好协调呀，或者说有一些吃力啊。那接下来呢，马上要上初中了啊，那上初中之后有没有给自己做一些规划呢？ 嗯，就是初中的话，我们家门口旁边就是我们院和旁边那个学校共建的， 嗯， 然后就在我们旁边，从我们院一小湖边那块就可以直接去那块， 嗯， 然后他们那边还盖了个冰场， 哦， 别人都是家学校和冰场30分钟，我就是家冰场和学校3分钟。 雨涵自己总结得特别好，我觉得，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些时间自然又都被缩短了。 对 啊，对于你来说，就又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协调了。 对， 所以你自己也是很想一直去把它坚持下来的。 对 啊，那爸爸呢？爸爸有没有之前跟雨涵也去沟通过？接下来，因为学业的确也是一点一点的会更重一些了啊。 嗯，接下来呢，他这个学业是重了，因为初中嘛，这个学科也多了。 是的， 嗯，但是他现在这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到了初中以后呢，他这个比赛就会减少了。 嗯， 因为他女孩就不能跟男孩在一块比赛了。 对， 啊， 我们就得回到女队了。 校队也是分开的， 哦， 啊，然后呢，北京这个联赛也是分开的。 嗯， 所以后边可能他这个比赛呀，训练可能机会就减少了。 嗯， 因为女队毕竟没几个人。 嗯， 啊，想着打个比赛都凑不起人来。 嗯， 啊，所以后边这个怎么整的话，现在也在焦虑这个事儿。 哦， 这个事儿呢。之前这些女孩的家长们曾经跟这个中国冰协的领导啊，北京冰协的领导都聊过这个事儿。 嗯， 啊，现在客观情况就是，这些女孩呢，每一个年龄段啊，比如说10年啊、09年、08年，每个年龄段也就那么个十来个小孩， 嗯， 女孩打球的，啊，她也就是够勉强够一支队儿。 嗯， 她那一支队打谁去啊？她就没人打，啊，跟男孩如果是不能在一块混合比赛了，他们就没什么比赛了。 哦， 所以呢，这个，后边这个是个问题。这个女孩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奥运会嘛，你像比她再小个3-4年的这些女孩就多了一些了。 哦， 啊，你像12年呀，13年、14年的女孩， 哦， 嗯，至少每个年龄段都有个几十个了。 嗯， 啊，至少能够有个3-4个队了，有打个比赛自己这个都能打了。 对， 啊，她这个可能就是走的比较早的这波啊， 嗯， 从这2005、2006、2007这几年，每个年龄段也就是十来个小孩， 嗯， 啊，勉强凑一个队儿啊。北京队也搞了，给他们组到一块儿去了， 嗯， 怕他们散了， 嗯 啊。然后海淀区队也搞了， 对， 啊，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也做了不少工作了啊。每年投入上，其实对这女孩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支持的， 嗯 啊。但是呢，总的来讲，目前还是面临的问题就是，到了初中之后吧，就是没有比赛可以打。这个确实他们也考虑，你像这个，你像14、15岁了，你再让男孩女孩一块打的，可能也怕受伤啊什么的。 对， 规则呀什么的不一样，啊，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客观情况， 嗯， 反正是，但是我们肯定会坚持 啊，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让雨涵一直去坚持的嘛，啊， 我们国家现在呢也在改革， 啊，体校融合嘛。下一步我们国家，你看现在大学呀、啊。嗯，这个啊，现在也都开始搞这个冰球队了。 是的， 啊、我知道，你像清华好多学校 是的 都有冰场。 对 啊，下一步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啊，所以他现在就有一个断层啊，他们青黄不接的这个时候比较艰难的时候。嗯、 对 对，但是后期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嗯 啊，因为现在你看，马上这不是要冬奥会了嘛？ 对 啊，冬奥会一搞，我相信，因为这个冰球呢是冬奥会项目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个啊， 是 的，一个竞技团队的一个 说是 一个项目， 王冠上的明珠嘛。 对，所以这个项目它一边而且比较紧张，比较刺激。 对 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肯定能吸引这些小孩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冬奥会之后呀，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小姑娘啊喜欢这个项目啊，越来越多，这也是一个好事儿。 是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冰球，那冬奥会的话呢，北京这个是因为咱们在北京搞嘛，那你像男队女队都能进这个奥运会啊。但是你要真正的这个说，要是这个拼实力的话，咱们的女队进奥运会还是有希望的， 嗯 啊，因为咱们之前进过好几次， 对 啊，男队可能会差一点， 嗯 啊，但是呢，这个女队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喜欢冰球的孩子吧，尤其女孩吧，还是能够有一个梦想， 嗯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对，所以从爸爸您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一直以来给雨涵带来的这种影响，或者说是叫是给他的这种意识上、观念上植入的这种，就是非常鼓励他，非常支持他。参与这项运动，所以我们也能够一直坚持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虽然说我们可能参与冰球运动的女孩比较少，但是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加入其中，我觉得这个的确也是我们能够让这项运动未来在国内有一个很好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保障。否则的话，没有这种 他参加这个冰球呢。冰球，你知道，在这个你像在北美，他们打冰球呢有一个传统，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比赛之前啊，他们会就是观众会往这个冰场上扔这个毛绒玩具 啊， 给谁呢？给那些贫困的一些儿童啊，一些个弱势的儿童什么的啊，他是有一个公益在里头，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 啊，所以呢，他现在也是因为冰球吧，他现在也参加了这个一个公益活动 啊， 就是关心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这么一个公益项目啊，他现在是公益大使， 哇， 对，每年这连续好几年了。啊，对，我觉得这也是冰球给他带来的一个哈、啊，这种从品德上哈、啊，对做公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成长。 这是孩子自己就是他们自发参与的， 对，因为那些都是小孩嘛， 哦、 小孩跟小孩之间就爱玩嘛， 哦、 啊，所以呢，他去参加了人家那个先性病儿童的一个六一的一个活动， 嗯 啊，在一块玩，他就觉得哎挺好的 啊。雨涵爸爸刚才提到的啊，就是做这个公益，因为参与冰球去接触到了这个公益啊，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就是一开始我参加那个公益活动，去跟那些小朋友玩， 嗯， 然后还给他们，我记得是洗草莓吃， 嗯， 给他们， 嗯， 然后有一次六一活动，然后我爸爸我妈妈，然后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们就去给每个小孩都玩，都买了一个礼物， 哦， 然后等到那个六一就是一个派对， 嗯， 然后聚集了好多有心脏病的儿童， 嗯， 然后一起过六一嘛， 哦， 然后我们就分礼物，然后每个人都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嗯， 然后就买了好多就特别好玩的，嗯，我都觉得我也想要了，然后就给他们每人都有， 嗯， 然后我还给其中两个人，一个是那时候马上要进做手术的一个，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马上病就快好了的一个，两个小孩， 嗯， 然后把我获得的分别是两个金牌送给了他们。 哦，那 就是我希望因为他们就是得心脏病的时候不能运动嘛， 嗯，对， 然后好了之后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 嗯， 然后我就把金牌送给他们， 嗯， 想让他们也开心一下。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影响是更大的啊，就是他感觉到自己可以通过自己这个小小的力量去帮助到别人，而且雨涵是把自己的这个金牌送给他们，这个意义可能真的是更大的，不管是对于雨涵来说也好，还是对于那些被他帮助的孩子来说也好，真的这个真的也是我们之前在参与冰球运动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给他能够带来的这些影响嘛。 对，你知道这个咱们国家现在每年是有十几万的这个先性病儿童出生， 嗯， 啊，就是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 啊，他这个可能怀孕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做那么多的一些筛查什么的。这些人这个有的是重症啊，有的是轻症的啊。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心脏病这块其实这个医疗技术挺好的， 嗯， 但是就是需要花很多钱， 嗯 啊，所以可能几十万上百万啊，所以这些贫困地区的他来北京看病，你想啊，这个家庭背景都没那么多钱， 嗯 啊，父母有时候就也不可能住宾馆啥的，那一天我都知道有好多家长，一天也就是吃个馒头啊，就被开白开水， 嗯 啊，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啊，这是，所以呢，你看现在咱们有这些公益啊，这我觉得这挺好的， 嗯， 而且都是孩子嘛，啊，让他们互相沟通一下，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 互相帮助。 就哪怕雨涵送出了自己非常珍贵的金牌，也不会觉得可惜，因为能觉得帮助到别人啊。 他一开始不舍得， 哎， 后来想， 肯定会的。 后来想，反正还能再拿， 哦， 啊，咱们这无所谓啊，帮助人家又人家可高兴了，哎，他觉得也挺成就感的。 对，这种帮助别人的感受啊，只要自己有过那么一次以后，就会发觉帮助别人的感觉特别幸福，以后可能也会想继续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帮助别人啊，是不是雨涵？ 因为那时候我应该是只有两块金牌， 哦，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块铜牌好像是， 嗯， 然后我本来就想只给他们一块的，嗯，因为我觉得自己再留一块。 本来也是嘛，我们只有两块，就相当于把我们仅有的这两块宝贝都送给了那个小朋友们 了。然后之后我又得了三五块的 啊，要不然就说嘛，叫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啊，这种感觉在雨涵慢慢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后就会感受得更强烈了。当然，那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啊，已经非常近了。那雨涵，你对于我们的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嗯，就是首先我就是肯定是想看中国队打比赛 啊，去现场看比赛啊， 至少看三场。 哟，爸爸妈妈做好抢票的准备了吗？雨涵是有要求的啊，至少三场， 还是得支持一下。 嗯，然后我还想跟我大姐、二姐合影留念。 大姐 就是莱提，二姐就是周佳英。 哦， 莱提的话，她是芬兰的女守门员， 嗯， 然后她以前是给男队守过职业联赛的， 嗯， 然后我这不是也是给男队守过吗？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俩还差不多， 啊， 嗯，所以她就是我大姐 啊，你要向她去学习学习，这是你学习的大姐。 嗯，然后周佳英呢，她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 嗯， 然后她是先去了一个金融公司工作，然后等我们国家举办一个叫昆仑红星的冰球队，然后周佳英她就回来。 哦，看来就是你的大姐和二姐都是你要学习的榜样。 对，我还想跟他们合影， 啊， 然后要个签名。 啊，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啊， 嗯。 那爸爸呢？爸爸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嗯，我觉得这个冬奥会呢，还是对他来讲啊，应该是还是挺重要的。因为这次活动的话呢， 嗯， 一个是这个全国都重视， 对 啊，他们学校也会重视这个东西， 是的 啊，也会搞一些各种奥运会的一些活动。 你看，我们都有自己的冰球队嘛，啊， 对 学校， 他在学校里边又能嘚瑟一下， 嗯， 啊，挺骄傲的， 嗯， 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近距离的去看几场比赛的话呢，看看他们那些运动员是吧，在场上的那种状态哈， 啊， 对他的未来的这种发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嗯 嗯，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肯定得带他看几场比赛 啊， 尤其是咱们中国队这个啊， 对， 他那个大姐二姐，我觉得有自己从小有一个榜样嘛， 对， 啊，对他来讲，他的成长是吧，还是很有帮助的。 真的，我觉得刚才在听雨涵说的时候啊，嗯，不管是说想去现场看比赛也好，还是说到他的这两位大姐二姐的时候，真的眼睛里都是带着星星的啊，就是真的是很崇拜自己的这两个学习的榜样。当然，自己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去现场看比赛。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嘛，或者说叫冬奥会，它给青少年带来的这种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能够让孩子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奥运文化，同时也感受到奥林匹克的这种精神。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在看到这些运动员他们的一些优异的优秀的表现的时候，给这些青少年带来一个成长的这个或者说叫学习的一个榜样动力，让他们也有一个目标啊。其实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通过奥运会的这个影响，会影响应该不只是 一批孩子，是很多很多批的孩子 啊。冬奥会嘛，它就是一次契机啊，让啊全国的人民啊，然后呢对这个奥运会啊，然后有一次啊这个洗礼， 对 啊，觉得啊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觉得啊更加的关注体育， 嗯 啊，我们就是以后尤其是个孩子，他们真的是有一个终生喜好的运动，对他们的成长 是 非常重要 的。 对，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感谢雨涵和爸爸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了雨涵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